乐位记第21章，上主对梅瑟说，你当训示亚郎的儿子司祭说，司祭不应为族人的尸体陷于不洁，除非为骨肉至亲，如母亲、父亲、儿女、兄弟，为出嫁而仍为处女的姐妹，为她的尸体司祭可陷于不洁。但司祭不可因为身为丈夫而为姻亲的尸身陷于不洁，亵渎己身。司祭的头发不可剃光，胡须的边缘不可修剪，也不可纹身割伤，他们对天主应是圣的，不可亵渎天主的名号，因为是他们奉献上主的火祭，作为天主的供物，所以应是圣的。司祭不可娶妓女和受玷污的女人为妻，也不可娶为丈夫离弃的女人，因为她是祝圣于天主的人，所以你们应以她为圣，因为她把供物奉献给你的天主，她对于你应是圣的，因为使你们成圣的是我上主，是圣的。若司祭的女儿卖淫亵渎自己，她是亵渎自己的父亲，应用火烧死。兄弟中身份最高的司祭，头上既倒过圣油，又被祝圣，穿了祭衣，不可披头散发，不可撕裂自己的衣服，不可走进死人的尸体，也不可为父亲或母亲的尸体而陷于不洁，也不可走出圣所，免得亵渎天主的圣所，因为在他头上有天主富有的神印，我是上主。他应娶处女为妻，寡妇、弃妇或受玷污的妓女，这样的女人绝不可娶，只可娶本族中的处女为妻，以免亵渎本族的后裔，因为那使他成圣的是我上主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告诉亚郎说，世世代代你的后裔中，凡身上有缺陷的，不得前去向天主奉献供物，凡身上有缺陷的，不准前去，不论是眼瞎、脚跛、残废、畸形的，或是断脚断手的，或是驼背、矮小、眼生白翳、身上有麻疹或癣疥、或是睾丸破碎的人。亚郎司祭的后裔中，凡身上有缺陷的，不得去奉献上主的火祭，他身上既有缺陷，就不应给天主奉献供物。天主的供物，不论是至圣的或圣的，他都可以吃，却不可进入帐幔后或走进祭坛前，因为他身上有缺陷，免得他亵渎我的圣所，因为使他们成圣的是我上主。梅瑟就这样训示了亚郎和他的儿子，以及全体以色列子民。